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咁今晚呢個講題呢，其實都延續上兩個禮拜㗎啦，就關於即係社會個分配嘅問題啦，就包括下咩叫第二次分配呀、公共財呀、就私有化啦，同埋呢一陣間會講到經濟民主啦。嗱，咁樣呢就其實關於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自由經濟、即係私有化呢，其實就係市場化，就係、是、自由經濟。咁呢其實當然最推動得緊要嘅呢，就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咁佢哋呢當然就猛人輩出嘅，出咗好多諾貝爾嘅經濟學得獎者。咁、但係即係其中最為香港人熟知嘅呢、當然就係法理文啦。咁、個中文名呢就譯得真係冇得頂啦。即係、我覺得佛就一座佛嘅佛，釋迦牟尼佛嘅佛啦，利就係、是、即係利益嘅利啦，有利嘅利啦，文就人民嘅文，哇！聽起上嚟真係冇得頂啦，係嘛？法理文。咁、但係咧，其實佢嗰個主張咧，表面睇上嚟咧，都好似係即係好為人民着想嘅、因為佢正正就係話，即係咧政府嘅干預咧，其實咧就係、不公義嘅，甚至即係即係肯定就係、會有違效率啦，即係個效率又唔好啦。亦都係不公義嘅，咁我話咧，其實咧，我哋要盡量咧係令到啲人有選擇，咁有選擇咧就一定係市場噶啦，咁我哋又透過呢個市場經濟啊，即係自由經濟啊，就推動呢樣嘢，就盡量壓縮政府扮演嘅角色咁樣，咁呢個咧就後嚟就叫芝加哥學派啦、Chicago School of 即係Chicago School 咧就咁啦、好啦，咁但係咧，而嗰度好多人才輩出咧。咁後嚟咧就有人改咗個名嘅，就叫做即係搞笑嘅啫，叫芝加哥神童啊。咁當然佢英文咧就冇個神字嘅，不過我哋譯咧，我覺得神童咧譯得好嘅，就叫做 Chicago Boys。咁當然呢個 Chicago Boys 呢個字咧，佢哋自己少用嘅，其實係嗰啲反對者其實有貶義嘅，咁、但係即係芝加哥神童都係啦，個個都一把年紀叫做神童係嘛？咁、當然啦，有啲好後生嘅，可能三十幾歲都做教授都唔定啊，四十歲做教授啦咁。咁但係其實呢個 Chicago Boys 咧，佢哋有機會嚟去所謂實踐佢個抱負啦，將佢嗰套理論咧，即係其實喺我哋今日睇上嚟咧，就叫極端嘅即係自由主義，係啦，即係極端嘅市場主義，甚至叫市場萬能論啊。咁樣呢，其實索羅斯呢，索羅斯你即係香港人好憎㗎啦，但係呢即係佢就係97-98年嗰陣時呢，你都好細個啦 Jeffy 啊，97-98年嗰陣時香港即係亞洲金融風暴啊，就係佢背後個元兇啦嘛，就係佢嘅興波作浪㗎嘛，就係、是、George Soros 嘛。但係 Soros 呢後嚟呢佢有少少良心發現咁㗎喎，不過佢又唔係咁講嘅，即係佢話由頭到尾佢都係咁嘅，但係佢就話呢而家呢個世界嗰套嘅經濟嘅理念呢根本就錯嘅。咁呢個名係佢改嘅，就叫 MarketFundamentalism 就是他最先用的。咁好有趣嘅，點解呢？因為 fundamentalism 呢個字呢，其實喺過去呢係啦，就係用喺宗教度嘅啫，就係我哋叫其實宗教狂熱分子呢，嗰啲叫做基派教徒或者原教旨主義教徒㗎嘛、fundamentalism 嘛，即係好狂熱嘅啦，係啦，好激嘅啦。咁但係佢就竟然呢就用咗喺呢個經濟學入面嘅對市場嗰、個咁樣嘅即係崇拜，市場崇拜 market worship 啊，咁佢就自然叫 market fundamentalism 咧，咁我咧就簡單地叫市場萬能論啦，咁啊索羅斯都批判呢樣嘢嘅，咁但係當其時咧呢、這個 Chicago 呢班咁嘅經濟學家咧，佢第一次有機會咧就原來就未係戴卓爾夫人同列根，一個79一個80啊嘛，早好多，原來早係1973年嘅時期啊，我啱啱中學畢業啊，哇，大家未出世啊，咁樣咧原來咧就係、智利咧。南美洲嘅智利呢就出咗一個民選嘅總統，但係呢個民選總統呢其實就係左傾嘅，就係、社會主義嘅，就叫阿央德 Salvador Allende。 咁但係呢這個阿央德呢其實美國就好唔鍾意啦，咁當然呢你可以話佢即係咩角度都得嘅，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傳統香港人嘅角度就話咁梗係啦，呢啲咁樣即係輸出革命啊、蘇聯啊、紅色中國啊、共產中國咁樣呢就會赤化全球，赤化全球大災難啊，咁呢個就叫做咩呀，骨牌效應啊嘛，你一個島第二個島第二個島第三個島咁樣唔得，所以呢每一個都要扼殺於萌芽狀態咁樣，咁你可以咁講啊。咁但係另一個角度嚟講呢，就係話講真，成個拉丁美洲啊，其實過去咁多年嚟呢，即係由18、19世紀呢 都是美國的大後院呢，其實就是他們對那裡的即是人民、土地、所有資源都是壓榨到盡的啦，是吧？咁但係呢佢絕對唔容許有任何嘅即係社會主義傾向嘅政權出現㗎嘛。咁所以呢個阿央德呢本來係民選嘅，但係佢後嚟呢就竟然呢佢就去扶持一個軍人出身嘅，就皮洛切特，唉，就係搞呢個政變， 扶持佢做， 就係最後仲咪做總統囉。咁、 哦、 到最後呢就真係即係佢用好多手法嘅啊，即係又散布謠言啦、啊，即係又收買啲人啊、卧底啊咁樣樣啦。咁再卒之咧，就話呢個阿央德咧就已經失去民心啦，啲人就起嚟反抗咁諸如此類。咁最後咧就打到入去總統府嘅。咁阿央德咧知道大勢已去，係自殺死嘅。咁、 嗯、 但最後呢個皮洛切特咧就當政。咁當政之後咧，其實佢推行嘅政策咧就完全跟足芝加哥學派。咁當其實法利文咧係專登飛過去智利嘅。 嗯 啊、就同呢個皮洛切特咧會面， 嗯、 就離去咧就話俾佢聽個經濟應該點搞法。咁、 嗯、 所以後嚟咧，即係事隔之後咧，因為皮洛切特呢個咧係一個極右嘅獨裁專制嘅政權啦，喺嗰段期間咧，佢係殘害咗好多嘅即係左派人士，嗯、即係尤其政府入面好多都係左派啦，因為當時係咪亦都係社會上面好多知識分子都係左派啦。咁卒之咧，其實係即係用好多係呢、這個。既有白色恐怖啦、啊、直情有啲人唔係白色㗎啦，根本就紅色㗎啦，即係就攞嚟槍決啊，或者人間蒸發啊，酷刑啊，死咗好多人㗎。這個就係當其時70年代中嘅時期呢發生喺智利一個慘劇。咁但係呢佢就係採用咗芝加哥學派嘅嗰種嘅完全自由開放放任嘅經濟政策，亦都將好多嘢呢就係、是、私有化啦。 咁佢經濟有冇好咗呢？ 咁確實呢後嚟個經濟係好咗㗎喎，呢個呢亦都係即係好爭議嘅地方啦。即係嗰個問題呢，其實呢啲咁嘅國家呢，佢採取呢啲咁嘅政策呢，喺某一段時間呢，其實個 GDP 係真係會上咗去嘅。咁、 嗯、 上咗去嘅時期呢，咁照計就即係個富庶咗啦，個國家富庶咗啦，但係好明顯個分配呢， 嗯，就會唔均勻， 就會好唔均勻啦。 嗯， 咁好唔均勻不得已咧，當然你可以咁講。嗱，呢個咧就我哋講翻到去咧，就係引申到所謂新自由主義入面一個概念，就叫做滲滴式經濟學啊嘛，或者滲漏式啊嘛，就係話只要我哋將個餅做大， 嗯， 窮人嘅份額即係嗰個絕對值， 雖 即使冇增加， 嗯 哼，sorry， 嗰個相對值啊，相對值即使冇增加， 嗯哼。 但個絕對值 都會多嘅， 都會大咗啊嘛，係、 嗯、 嘛？咁、 嗯、 所以佢哋嘅生活都有改善嘅。咁呢個咧就叫做水漲船高，叫 the rising tide lift all boats 啊，水漲船高。咁樣咧，但係咧，我哋睇翻現實咧，好複雜嘅其實呢個現象，有部分人係真嘅、 嗯， 特別係有啲中產或者係中產上游嘅人咧，專業人士啊，有啲咧係嘛，佢係得到個甜頭，即係佢會同嗰啲大資本家咧、大企業一樣咧，係喺經濟發展入面咧，係改善咗個生活嘅質素。嗯、但有部分人咧就停滯不前，但係亦都有少部分人咧，我唔知有幾少啊，即係要做個研究係差咗嘅。咁、 嗯、 講真，其實而家大陸都係一樣喎。講真，大陸過去呢35年咁滯嘅經濟改革咧。其實有啲有唔少嘅人嘅生活係差過以前，係、 嗯、 差過以前。呢、這個咧其實亦都係朗咸平咧喺佢嘅書入面咧反覆強調一樣嘢啊！大家知道朗咸平係大陸一個好暢銷嘅作家啊，即係佢自稱話係第一個中國人喺美國嗰個沃爾頓嘅管理學院讀過碩士嘅，即係個 Wharton School 啊，咁樣讀過碩士嘅咁。但我睇過佢幾本書咧，其實都夠㗎啦，兩三本你都知道佢講乜㗎啦，差唔多。咁啊，好多嘢都係散收收。但其實佢有某啲觀點咧，我都係可取嘅。當然佢有啲係常識性嘅嘢啦。佢話喺經濟發展嘅過程入面，可能咧我哋叫做有贏家有輸家啦。我哋成日都咁講啦，係嘛？但係其實唔緊要啊。但係個問題咧，即使輸家也好咧，其實佢嘅生活都唔應該差過以前。即係話，即係嗱，偶然間啊冇問題啦。譬如你個個都話創業梗係會。有成功有失敗係嘛？咁啊失敗嘅時期，咁你梗係會啊嗰段時間甚至要破產啊，或者唔見咗好多積蓄啊咁啊。咁、 嗯、 但係佢即係話咧係個別性嘅短期嘅呢啲，我哋完全明白。但係如果你係比較上係長期嘅大規模嘅系統性地咧，係有一班人咧個生活係差過以前咧，佢話呢種嘅經濟發展咧係絕對不能夠接受嘅。不可取嘅呢、這個就是朗咸平咧，佢提出一個觀點咧，即係其實根本係好常識性、好合理啊。咁但係而家我哋世界上就好多地方都係發生緊呢種現象，但係啲人咧就已經麻木咗啦，就認為呢個咧係一個無可避免嘅必要嘅犧牲，因為犧牲嗰個唔係佢啊嘛。That is the sacrifice we have to make。咁尤其是佢哋仲有一個好 弊好弊嘅观点咧，即系新自由主义就系话，咁你话唔系，你咁样嘅模式嘅经济发展，即系私有化、自由化，咁嘅时期咧就政府唔干预，咁于是就啊，即系话富者越富，贫者越富。贫啦吓，强者越强，咁于是咧就会个贫富悬殊好大啦，咁样会唔会其实我哋进行一个就系第二次分配，即系再分配咧，令到个社会困富啲，会和谐稳定咧咁？咁但系咧新自由主义呢班人咧，嗱你又咁讲啦，即系佢可能系真心相信系认识问题，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可能佢亦都系俾啲有钱佬已经收买咗啦，呢个利益问题咧，佢第一时间会跳出嚟大声疾呼，千万不可，万万不可。你呢種咁樣嘅叫合道羅賓漢式嘅，劫富濟貧啊，財富再分配呢樣嘢咧，就係、是、一定咧就會係搞彎個經濟嘅，因為你其實咧就會係打擊啲人嘅創富嘅意欲，亦都咧 賺錢啦，我都唔想做嘢， 冇錯，同埋咧亦都會趕走啲資本家，係嘛？咁你資本家咪去第二度咯，咁於是呢度佢唔投資，唔投資你仲死，啲窮人仲死得慘，失業添，今次係嘛？餓死添咁樣係嘛？咁所以咧佢話。一定唔能够咁做，所以唯一嘅方法就係发展经济。你看今时今日吓、啊、前两日啦，我睇到李克强啊，唔知访问边度啊，係咪深圳啊？咪都系讲呢句说话咋嘛。无论由呢个曾荫权啊、曾俊华啊、林郑啊、梁振英啊，吓、啊、即係而家嘅咩即係习近平啊、李克强啊，或者即係美国啊、奥巴马啊乜嘢都好啦。大家讲就讲呢句说话，最紧要系发展经济。但我都讲过啦、啊、,Jeffrey 已经知道答案啦。发展到几时先至系够咧？ 咁啊，系个无止境， 系无尽嘅，系啊，个答案就系无尽，系、荒谬嘅、即系到呢一个地球毁灭咧，其实都系唔够嘅，系啊，即系按照佢哋呢个逻辑、喂，我哋发展咗几百年啦，我哋都话我哋计一计嘅 GDP， 甚至系人均嘅 GDP， 升咗好多，我哋个个都应该系小康噶啦，系嘛？咁、所以就话，如果按照马克思嘅分析咧，就有合理解释。咁、但系咧，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咧，其实咧。就是真係解釋得好差嘅。 大陸佢以前咁講話，讓一部分嘅人先 富起來啫嘛。 我真 係，但其他嘅人唔能夠。 又冇諗過咧。同埋呢句嘢其實係唔知擺幾時喎，即係我都聽過都。 冇錯啦，咁呢句説話咧，其實係三十幾年前講嘅嘛。 講完。 鄧小平改革開放，即係佢1978年係即係三上三落之後復出啦。咁我諗佢可能係79或者80年80年講啦。咁而家都差唔多35年咯，35年咯。但係點解仍然仲有咁多人係喺赤貧？是不是啊？即系咁凄凉咧，咁样样。好啦，咁但系我哋讲翻咧，其实私有化嗰个问题先啦。私有化咧，其实真系上个礼拜其实我哋都喺一个好理论嘅层面咧，就分析咗就系有四种花钱嘅方式啊，系嘛？就系花自己嘅钱为自己办事。 冇 错。就花自己嘅钱为别人办 事。 花别人嘅钱就系为自己办事，同埋最后就花别人嘅钱为别人办事嘛。咁啊讲出嚟就好漂亮啊，即系理念上好似话系你一分析一个咧就系又要讲求效果，又要讲求节约，一个又唔讲求效果，又唔讲求节约，一定系最差噶啦。所以戴卓尔夫人咧，佢有一句名句噶嘛吓，佢话 The problem of socialism is that eventually you run out of other people's money 咁样。